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各大景区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游园高峰将持续到明天。 242万人昨天游京城，市属公园48条单行线全面开启。 今天早上高速路出京方向以及公园景区周边道路会出现车辆集中的情况，京藏高速、京城高速、香山景区的交通压力会相对突出。 长假前3天，全市警情平稳，比同期下降11.3%。 十一期间，本市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防范安全隐患。 网络团购存在多种消费陷阱，市工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网络团购投诉近一个月来增长超过6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昨天是国庆假期第3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市属公园已进入游客高峰日，多时点人数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共接待游客65万人。国庆期间，游客到北京植物园、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等城市公园，不仅可以欣赏各式花坛，感受京城秋色，还可以参观新开放的景区以及丰富的主题展览。比如北京植物园的北京菊花文化节暨市花展和多肉多酱植物展，陶然亭公园的红色梦慈悲庵革命史迹展与云慧楼清音阁陈设展，紫竹院公园的行宫文化展以及玉渊潭公园的浓情绿意秋实展等。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市民，今天明天仍然是游园高峰日，市属公园已经全面开启48条园内单行线，请市民关注广播电视、官方微博、各公园园内电子屏、提示牌及指示标志等，方便市民参观游览。 另据报道，根据市旅游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昨天全市监测的180个主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42万人次，比前一天增加34.6万人次。根据北京市各景区游览人数及舒适度指数信息显示，大部分景区舒适度在3以上。下午时段，恭王府、颐和园、北海公园、动物园、北京海洋馆的舒适度明显低于上午时段。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双高预告，今明2天仍是客流高峰日，每天10点到下午2点为高峰游园时段。同时，市公园管理中心也第一次对外公布了游园舒适容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今年的11黄金周，市公园管理中心公布各市属公园的游园舒适度容量瞬时最大承载量，方便市民游客的出行游览。比如颐和园游园舒适容量是每天4万人，瞬时最大承载量是8万人。市公园管理中心安全应急处处长史建平介绍， 这两个数都是经过了反复的研究，既参照了公示，也参考了历年的游人量的实际状况。 如果游客超过瞬时最大承载量，公园将采取什么措施呢？市公园管理中心新闻处处长陈志强说， 公园将采取放缓售票的速度，包括安检的速度。现场呢，我们也会采取增配导览牌室、安全人员、志愿者进行及时的疏导。 国庆期间，11家市属公园及园博馆将在10点、12点、14点、16点4个10点统计载园游人量、主要景区拥挤程度、周边交通是否拥堵、有无停车位等情况，通过官方微博、园内电子屏幕及热线咨询电话等方式实时播报，增加历史名园游览舒适度。陈志强表示， 我们热线咨询电话也是今年国庆期间在各公园专门设立的，公园中心有一个总的游客咨询电话6830800，各公园各自的游客咨询的热线电话，官方微博和公园中心的网站中能查到。 今年的国庆假期，市民不仅避开热点景区和门区，更避开热点公园，到城市公园游园度假。市属公园间已经形成公园人流疏解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北京的市属公园的形态类型和游客结构各有不同，为市民在市属11家公园内部疏解游客提供了可能。首先是古典园林中的避让疏解，今天颐和园、天坛、动物园游人数量居前三位，都在10万人左右，基本上是中外旅游者，北京市民较少。其次是旅游景点间的循环疏解，受故宫限流的直接影响，分流到北海公园、中山公园、景山公园的游客较多，但是这三家公园已经形成相互配合的疏解效果，比如北海公园西门与景山公园东门、中山公园西门与北海公园南门、中山公园东门与故宫午门、景山公园南门与故宫神武门之间的对接，这些对接形成了疏导，形成了循环，将各个公园景区衔接起来，初步形成公园景区间的疏导循环体系。此外就是远离热点区的分散疏解，香山公园和北京植物园游客增幅也比较明显，受城区旅游景点公园舒适度较低的影响，在市区边的这两家公园全天在园游客始终较多，基本上以北京市民为主。还有城区公园里的引流分解，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和玉渊潭公园游客有所增加，不仅晨练的市民较多，而且这些城市公园的游园形态、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游园游艺、植物景观、主题展览、新辟景区、娱乐活动等也吸引了不少家庭游的市民。 国庆长假京郊游成为不少人的选择，难得的好天气，许多人带着老人孩子一起享受大自然的风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十一假期，作为京郊八大人少景美的推荐景区之一，门头沟潭柘寺也迎来了客流小高峰。杨先生带着老伴边走边聊，自从有了外孙后，老两口就从贵阳来北京帮忙照顾外孙。 今天他们俩带小孩，我们出来了，他们给我们放假， 还是我们两个老伴在一起自由一点。 赵先生和老伴儿子儿媳一起推着童车，带着刚满半岁的孙子慢慢往山上爬。赵先生告诉记者，这两天都是一家人一起出行， 到北大去展览图书馆了、感当时了、文学院了。 赵先生的儿媳妇笑着说，过几天孩子的姥姥姥爷也会来北京，因为孩子的出生让一大家子在这里团聚。 对于我们来讲，不太有节日和没有节日的区分，只要有假的话，能和家人在一起其实都是节日。 年近古稀的司先生也是跟老伴一块出来玩的，他的孩子在外地，老伴身体不好，两个人难得一起出门。 无论是出来无论在家，你都要寻找其中的乐趣。老头老太太就三乐嘛，第一就是自寻其乐，你走就看看风景，享受享受这野外的气息，你在家里呢就感受一下家庭的温馨。 十一假期让父母们休个假吧，陪他们出去走走，八达岭森林公园、百花山、北京国际鲜花港、红螺寺、潭柘寺等等八大人少景美的好去处等着您，只要有家人在的地方就有美景。 黑车、黑导、强制购物、半路提价，北京的一日游乱象多年来屡禁不止。国庆期间，部分旅行社开始尝试着推出高端一日游，业内分析认为，这可能将以市场力量促进行业的规范有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只有30人的宽敞大巴车，随时可以连接无线网络。北京一家旅行社推出升级的一日游产品，逛景点的同时，还可以在历史悠久的古刹内品茶。大觉寺茶艺师张艺玲说， 大觉寺它之前叫清水园，也叫灵泉寺，就是因为它大觉寺呢有天然的这个泉水，让我们茶呢比如说香气口感上就更好。 午饭期间，一日游团队在皇家菜博物馆内参观用餐，边吃边学。中国皇家菜博物馆杭秀娟说， 现在互动园区的整套菜谱上面都有制作方法、制作的一些流程，这些老百姓一看就会。 体验过后，游客张女士说， 可能更深入一些，更高端一些，就让我了解到的东西不是那种就是就像他们说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那种感觉。 旅行社一共推出4条一日游线路，主要针对北京市民和已经多次来京的游客，景区集中在京西北郊区，提升了餐饮标准。凯撒旅游郑丹说， 除了这些传统文化的这种一日游以外，我们还研发了徒步游，让我们的广大游客能更好的有一些体验吧。 这样的一日游产品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吗？还需要时间的验证。目前北京市场上的一日游多以传统的故宫、八达岭为主要线路，参餐游客以初次进京的为主，更换景点、强制购物的非法一日游也由于价格极低屡禁不绝。早前国旅、中旅、中青旅等大型旅行社相继退出一日游市场，正规旅行社对开发一日游产品动力不足。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说，虽然市场需要监管部门继续规范，但旅行社也可以通过创新产品引导市场，让北京一日游有更多选择， 编制出不同的菜单来对应一个多元的市场。但这一块呢，一直没人做。实际上呢，很多的外地人和这个外国人，他很适合旅行社推荐性的更细化的菜单，更细化的产品。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记者从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了解到，预计今天的交通状况和前两天相似，早间高速路出京方向以及公园景区周边道路会出现车辆集中的情况，其中京藏高速、京承高速、香山景区的交通压力会相对突出。具体情况是，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八达岭居庸关景区路段从早上七点就会出现通行缓慢情况，根据往年经验，拥堵可能持续到下午四点。准备去延庆昌平方向的车辆可以提前绕行京新高速，而京承高速的出行压力主要集中在来广营主收费站、后沙峪至六环酸枣岭以及外围的怀柔立交桥、太师屯等路段。香山公园和植物园的车流高峰时段是上午八点到中午一点，主要拥堵节点为西北五环的香泉环岛和香山路上山方向。从南部地区前往香山公园和植物园的车辆可以选择经西四环定慧桥进入富石路辅路向西行驶，或者由西北四环四海桥向西避开香泉环岛。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交通委统计，昨天零点到十六点，高速公路交通流量约为127.25万，比前一天下降4.21%，但比去年同期增长12.62%。高速公路交通运行压力总体仍较为突出，特别是京承高速、京藏高速、京开高速、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京承高速和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部分路段交通压力较大。高速公路网全天共接报交通事故15起。从城市路网运行情况来看，总体基本平稳，处于畅通级别。由于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实到位，没有发生影响路网运营的突发事件。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10月1号到3号，全市警情平稳，秩序类警情较同期下降11.3%，其中便衣民警共抓获扒窃、盗窃犯罪嫌疑人23名。根据便衣打击以及接报案数据分析，扒窃警情高发的区域多为繁华商业区、公园景区等人员流动密集场所和周边公交地铁站。较为突出的点位包括王府井、西单、大石蜡、蓝色港湾等购物商圈、故宫颐和园、动物园等游览景区景点，以及北京西站、北京站等大型交通枢纽。仅在北京西站和北京站周边，便衣民警就陆续破获4起扒窃案件，抓获6名嫌疑人。此外，通往故宫及北海等景点的5路公交车，通往北京西站及军事博物馆等地区的地铁9号线，通往西直门和西单的地铁4号线，还有就是地铁线路间的换乘车站，成为公共交通扒窃案件高发案线路。民警提醒大家，乘车、赏景、购物时要看管好自己的物品，书包、相机、手机等不要随意放置。 据北京晚报报道，11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全面启动19个分县局2级视频平台，以及362个派出所3级视频平台。这些探头开通之后，北京市城区范围内和郊区城关地区实现视频监控100%全覆盖。和去年相比，目前街面可控探头增加了29%。据市公安局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北京警方共有4300多人投入视频巡控，通过视频监控，共破获案件1500多起。被抓获的嫌疑人中有650多人被刑事拘留，1720多人被治安拘留。据介绍，在节日期间启动全部视频监控平台，主要是为了防范某些商业、文化区和旅游景区因短时间人流过于集中而可能引发的风险。同时，警方还会利用探头盯防街头违法犯罪行为。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国旅游志愿者队伍成立暨旅游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天坛公园举行，首批中国旅游志愿者队伍宣誓成立。国庆期间，首批5万名旅游志愿者在各大景区上岗， 为游客免费提供景区讲解、医疗救援、维护景区秩序等服务。除了北京外，首批中国旅游志愿者还同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重点旅游城市亮相，并在十一假期期间开展倡导文明旅游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打造统一的旅游志愿者队伍，将提升志愿服务质量，规范志愿服务活动，把志愿服务从自发的、零星的、分散的个人活动转轨到社会行为。 据北京晚报报道，国庆假期不少消费者选择网络团购。市工商局提醒消费者，网络团购存在消费陷阱。据统计，市工商局12315中心近一个月来接到与此相关的投诉达743件，较上月增长 66.59%。 市工商局提醒消费者，团购时要注意查看团购券使用规则，注意有无时间地点限制，是否有未消费无条件退款、过期未消费自动退款等。团购结束之后要保存好团购凭证，一旦发生消费权益被侵害的情况及时投诉。 据法制晚报报道，北京公交推出的手机 APP 公交易路通上月底改版上线后，539条公交线可以实时查询到站信息。十一期间，在市内出游的游客可选择用这款 APP 查询公交车到站时间。记者昨天体验发现，公交 APP 的实时查询功能存在一定误差，在道路通畅时误差不超过两分钟，如果道路拥堵，误差会增大。据了解，公交易路通目前可以查询539条线路的实时到站信息，占公交总线路的60%以上，预计年底将实现所有线路全覆盖。 与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仅一街之隔，汇集了古都文化、市井风情和名人故居的白塔寺地区正在悄然改变。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推出白塔寺再生计划，探索一条城市改造和社区重建之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这种改造已经感觉提了很多年，到底是谁在做，又是为了谁做的？改造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 胡同里土生土长的高中女生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不少白塔寺居民的疑惑。从元朝至今，白塔寺街区自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胡同肌理和老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居住片区。然而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白塔寺原住民开始迁离，街区传统文化流失。这些天，位于宫门口四条24号的四分院改造项目迎来了一波又一波老街坊和游客。这是一个面向周边年轻人的合租公寓， 刚毕业的年轻人足够使用了， 不是只是为了生存，感觉是可以享受生活。 建筑师华黎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中寻找一种平衡， 因为家庭居住方式，庭院是生活的中心，而合租公寓里面就是个人生活的这种私密性和独立性是更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从四合院的合变成了四分院的这个分，每一个生活空间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小院。 四分院在有限的100平米里划分成一个公共客厅和四个独立居住单元，每个单元都有卧室、工作区、卫生间和一个有着一棵树的独立小院，床被架了起来，而卫生间就在床和梯子的下面。 在小尺度里面，通过设计也能够实现有品质的空间，充分利用地下。 地板是可以打开的。 对，这可以打开的，这里面是储物空间。 设计周结束后，就会有年轻人入住。在建筑师华黎看来，这种模式可以在胡同里被复制，也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些启发。 一个邻居在做的过程中还跑过来看图纸能不能给我们用用，自己正好来一个。通过建筑师的设计，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了一种范本。 除了四分院项目以外，白塔寺地区部分房屋也在经历着改造，而胡同里也聚集起了创意市集，办起了设计展览和论坛等活动。白塔寺再生计划已踏出了第一步，而市民王雨竹希望一切改造和提升都要不忘初心。 如果以胡同来讲，南锣就已经过度开发了，它应该是保留点自己特色吧。 新华社消息，北京市是特大型缺水城市，2014年以来，北京市落实节水优先战略，把地下水管起来，把雨洪水蓄起来，把再生水用起来，去年全年节水约1.2亿立方米，相当于60个昆明湖的蓄水量，万元 GDP 水耗和万元工业增加值水耗均下降4%以上。这是记者在水利部日前组织的节水中国行报道活动中了解到的。截至目前，全市已创建节水型单位企业和小区12000多个， 节水型单位企业覆盖率达到25.83%，节水型小区覆盖率达到3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22号台风彩虹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海南东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部分进出海南的航班，市民游客如果有前往海南的计划，请提前咨询相关航空公司。 素有京南生态第一镇之称的大兴区长子营镇种植的冬枣目前已经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摘期。除了冬枣，长子营镇千亩冬枣基地还引进了苹果、山楂、葡萄等水果供游客采摘。 国庆期间，平谷区首届古董文玩秋季展在平谷奇石城举办，来自全国各地近300家展商汇聚平谷，集中展卖玉石、珠宝、根艺、书画、手串、文玩把件等近100个种类的商品。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日前介绍，近年来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的数量呈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北京市试点在大学新生军训第一课中享受艾滋病防治知识。据介绍，北京市将在总结试点的基础上完善有关工作机制，进一步将大学新生入学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制度化、常态化。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东南部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去太庙赏油画，触摸历史的温度，品味太庙文化底蕴。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型、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特别报道国庆万花筒、红旗车和它的收藏者的故事。葱面社区没改电，电线盘屋顶，居民有疑虑。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国庆万花筒。 新闻热线在国庆期间推出特别报道国庆万花筒，通过寻访那些与国庆有关的物件，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红旗是我国汽车工业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自主品牌，被称为国车、政治车。尤其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阅兵的阅兵车，红旗和祖国的发展紧紧相连。在怀柔区杨宋镇有一个老爷车博物馆，里面珍藏着几十辆具有特色的红旗轿车，他们见证了时代，也能给我们讲述时代。今天的国庆万花筒，请跟新闻广播记者张博一起了解这些红旗车和它的收藏者的故事。 欢迎来到老爷车博物馆，请您在护栏外参观。 这座老爷车博物馆是一家私人独资的汽车博物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以中国国产品牌汽车为主要藏品的博物馆。 这个车呢，聂荣臻元帅的座驾，但是这车最大亮点不是因为这车主人是元帅。 给我们介绍的人名叫骆文友，是这座老爷车博物馆的馆长。这里的每一辆车都经由他收集而来，讲起来更是如数家珍。 这车在98年作为赛车出现在国际老爷车赛场上，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中国车、中国人在国际老爷车赛上出现。 红旗是在中国汽车工业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由一汽的汽车工人一下下手工敲打出来的作品，它象征着我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多年的积淀下来，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车的品牌，更是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体现。这是9月3号抗战胜利大阅兵时，习近平主席检阅部队的情形。当时他乘坐的是红旗 CA7600J 型阅兵车。要知道，新中国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是在1956年下线的，而红旗则是在1958年初创。一汽的工人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制造出来样车，经过多次实验后定型。第二年，也就是建国10周年的阅兵式上，就作为阅兵车使用，并沿用至今。 这是红旗阅兵车了，这是全敞篷最早的红旗阅兵车。它的特点是它的座椅能够前后翻转，高低升降，领导人可以坐着，如果再那啥呢，可以再按钮还可以升起来。 如果是在检阅过程当中累了的话，其实是 可以 坐一会儿的 啊，坐着，但是坐着跟站着是一个高度。 这款阅兵车长近6米，宽2米，看起来非常大气，而且作为国家领导人用车，各处细节也体现着中国的特色。 那是它仪表台前门是白银的，方向盘吗？ 方向 盘葵花吗？ 向日葵的葵花 啊，这是有意义的。首都最标志建筑是啥呀？ 天安 门。方向盘呢？葵花，朵朵葵花像太阳。毛主席代表啥呀？ 啊， 像太阳。里边用的是福建大漆，还有是杭州丝锦，这个座椅的布料，这都是非常非常高级的。 红旗车从无到有，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蒸蒸日上。很多游客看到这些老爷车也很感慨， 我们国产的这个汽车吧，不断的发展，民族工业蒸蒸日上，能走向世界前列。 煤改电工程实施以来，不少居民告别了蜂窝煤，用上了清洁能源。然而家住东城区聪电2巷2号楼的李女士昨天打进新闻热线0515-9063反映，她对社区中正在进行的煤改电工程的施工有些疑虑。 他们在施工当中把那个60-70根线就压在我们的房顶上。 聪电2巷2号楼是一个老旧的筒子楼，一层楼外加盖有一排平房，煤改电入户的那些电线就堆在了李女士他们一楼平房的房顶上。 再跟我们家窗户前呢盘了一个跟那个双轨那轨道似的，老粗的两股，30-40根一股，得这边都装完了，应该得在七十多根大粗线，都在你脑瓜顶上。 据了解，此处煤改电工程由北京市重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施工。热线编辑随后联系了负责聪电社区施工的披广东师傅。 他那会把那房子给压坏呀、啊？ 不会，现在都不许搁往钢筋绑了。现在你没看我们这都有个过脱卡吗？把那线脱起来。 啊、哦，会有一个脱卡是吧？ 对。那谁想怎么干的不行。 2015年本市将完成核心区全面实现无煤化这一阶段性目标。煤改电工程是一件好事，但老旧小区设施和结构复杂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相关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还需要与居民多进行沟通，把好事办得让居民满意。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 在线交易，安全有我。 用农行 K 码支付，凭农行卡及有效手机号即可获取动态码，轻松完成在线支付。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